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明天白天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总体来看，明后天天气依然寒冷，气温较低，防寒保暖是重点。北京市气象台12月28号早间8点45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28号本市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六七级，请您在外出时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东西环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北部环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车多流量比较大。通惠河北路、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的出城方向，建国路建外大街进城方向，蔡慧英南路进出城的双方向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又是一年年底，对于打算出国的学子，也正在为新的申请季而准备。2018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而各国也随即调整本国的留学政策。这一年里，赴美留学人数增幅迅速放缓，英国多所名牌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澳大利亚等国对待外国学生申请更为严格。多项政策的变化决定2019年出国留学趋势的变化。留学面对面，我们一起盘点2018年的留学市场，一起展望2019年的留学趋势。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年近岁尾，应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提前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了。每年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都会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过去这一年当中教育界当中的大事件。那么今天我们的留学面对面，当然要和您一起来盘点一下过去一年当中留学市场当中的一些变化，当然也要为您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2019年，我们的留学政策又即将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国际教育专家和大家共同来讨论。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马上呢就到我们今年的新年小长假了。那么今年的新年小长假是12月30号、31号，还有1月1号啊，放三天。那么在今年小长假的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的大型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志愿填报专家来为大家进行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的一些个指导啊，比如说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材料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准备。那么究竟如何去选择报考学校？另外呢，这场讲座当中还会为大家解读人工智能背景之下财经类专业啊这样的一个 常规的专业在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背景之下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在这场讲座当中都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那么这场讲座呢，一共是只有200个名额啊，各位先到先得，因此呢需要大家提前拨打预约电话进行预约报名。电话请您记好，573-5-4-5-6-7，573-5-4-5-6-7，赶快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这个微信的相关活动推送文章当中，您点击页面最下边左下角的阅读原文，点击进去之后在网上也可以同样的报名啊。那么在这个活动的现场，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啊，各位只要到现场，您都会能够拿到我们的这样一份贴心的小礼物。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独家追踪挖掘，人物我有，角度与众不同。 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迅速反应，高效能采编播，直击现场。 主持人，我现在在市教委高招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么马上。 权威、及时、精准、犀利。切中家长教育关切核心， 教育面对面提供了真实、可信、及时、有效的教育信息。 每年365个日与夜的坚守，激情、扎实、创新与教育改革共舞。2019年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至周日每晚5:30，教育面对面，千淬百炼，常听常新。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学前教育深化改革意见发布，到2020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本市持续加强冰雪特色学校建设，已有46万余名中小学生上冰上学。人社部发文推进学生创业创新工作，促进更高质量就业。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学前教育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到2020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3年教育，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从总体上看，学前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下一步将推动增加普惠性资源，提高保质质量，健全监管机制等，将小区配套园建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幼儿园。北京市校园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经验交流会28号在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举办。据统计，近年来本市共有46万余名中小学生上冰上学。未来市教委将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北京市冰雪特色学校建设，为北京市校园冰雪运动注入新的活力。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目前史家小学分校冰雪课程受益学生已达到3481人次，基本实现冰雪特色课程全覆盖。镇冰课教师王孝明介绍说， 那每个班的话差不多是40个人，然后已经上了100多节，并购一下差不多就是4000多人。 东城区史家分校和平里第二小学、光明小学、府学石井花园校区、22中、广渠门中学等6块冰场已经陆续启用。东城区还提供了相配套的基础滑冰、冰上排舞、队列滑、花滑等冰上课程。学生对学校开办的冰场喜欢率达到了98.6%。史家小学分校校长高满红介绍说， 东城区在中小学里面一共建了6块冰场，我们是其中的一块。我们在建冰场的时候就考虑到一定要辐射到周边的学校，到现在为止已经滚动到了2轮多，将近3轮。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的学生已经超过了5000多，然后同时周边的学校中学小学都到学校来体验，特别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我们实现了一种教育均衡。 据统计，目前全市有46万学生参与冰雪进校园活动。市教委体卫处处长王军表示， 今后会建立一套相关的评价机制，通过冰雪进校园，要把奥林匹克教育的问题解决好。 特色学校的建设除了引领示范以外，也要建立一套发展机制，实现这种量和数量的双增长，梳理出来便于在全市的学校中推广开展，参与的人的数量要好，相关的教育教学的内容要好，活动的品牌要好，能够为有个性和特长孩子的发展要提供这种空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的通知，在全国技工院校大力推进学生创业创新工作，促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推进技工院校学生创业创新工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技工院校的重要作用，着力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通知明确，到2025年要实现技工院校创业师资轮训一遍，在校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或创业培训基本做到全覆盖，投身创业创新的学生有明显增加，技工院校毕业生创业成功率有明显提升。石景山区政府日前率领区教委、工商、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对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联合突击检查，检查发现多家培训机构办学条件和办学行为不符合要求，存在多项安全隐患。检查组现场下达停止办学文书，责令立即关停。石景山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对区内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进行再部署，充分发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高效机制，动员居委会、社区力量，对藏匿在居民楼等场所的违规办学点再排查，对违规办学行为坚决取缔。2018年首届运动康复养生处方促进体医融合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院长马学志表示，学院将与海淀区太极拳协会紧密合作，积极推动体育养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落地海淀的各项工作。据了解，海淀太极拳协会于今年十月与北京体育大学签署了体育养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合作协议，组建了外聘专家团队，为运动康养处方的研发推广储备的人才。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了。在这样的一个岁末阶段，要和大家一同来盘点一下过去一年当中留学市场的点滴变化。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已经为您开通。 元旦小长假第一天，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讲座，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为家长进行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的解读。在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如何把自招材料整理成高校喜欢的样子？孩子同样资质，报考结果却不一样，家长到底忽视了什么？讲座现场邀请升学规划专家教您选专业过自招，200个名额约满为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进入讲座文章推送，扫二维码报名。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57354567 57354567。为了孩子的优秀和来之不易的每一分，欢迎家长听课学习。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又是一年年底，对于打算出国的学子，也正在为新的申请季而准备。2018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而各国也随即调整本国的留学政策。这一年里，赴美留学人数增幅迅速放缓，英国多所名牌大学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澳大利亚等国对待外国学生申请更为严格。多项政策的变化决定2019年出国留学趋势的变化。留学面对面，我们一起盘点2018年的留学市场，一起展望2019年的留学趋势。 季节更替，又到了一年的年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盘点一下过去一年当中的留学市场。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启德教育北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贾红岩。贾总您好。 你好。 再给大家介绍国际教育专家赵康老师。您好赵老师。 你好。 嗯，好，今天的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同来盘点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留学市场当中的点滴变化。当然也不要忘了要给您啊来指点一下，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我们的留学市场即将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其实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我个人倒感觉其实相对来讲还算是平稳啊，应该也都是在两位专家的这个意料当中的啊。但是呢，会有很多的一些个留学界的大事件给两位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咱们先从贾总这来吧啊，这个过去一年当中，您在这个留学圈内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留学事件都有哪些？ 对，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有很多哈，正好也是我们盘点了2018年整个留学行业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认为有四个比较突出的，我们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政策效应。所谓政策效应，就是我们只说在“一带一路”的这种影响下，我们这个相应的沿线国家的人数呢，增幅特别快，总人数达到了6.61万，比上一年的增幅达到了15.7，而这个增幅呢，也超过了我们平均的这个增幅速度。同时呢，从国外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呢，美国依旧是我们现在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这两年的话，这个增幅呢放缓了。但是我们也认为说，这样一个这个增幅放缓，并不影响我们总体学生选择美国为作为自己目的地的国家。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高考成绩，从今年开始，我们说有非常多的这个世界级名校接受了中国的高考，国家范围也包括了像英国呀、澳大利亚、加拿大，很多高校都可以接受这个高考成绩来申请。那还有一个就是跟本科相关之外呢，还有一个跟研究生相关的，我们现在这个出国读研热呀还是非常的这个趋势迅猛的。而且我们做了相应的数据调研，发现在中国呀，非常多的这个211985高校的学生出国的比例是特别高的。那你像我们说最高的呢，这个所高校正好做了咱们在北京，是我们对外经贸大学，那总出国人数占比达到接近36%啊，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那最后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这个海归就业率的问题。那无论是在从雇主的角度，还是我们说这个海归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自己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国际竞争力，以谋求自己在未来职场当中的一个可以更好的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求职发展机会。 这是在贾总看来啊，我们这个过去一年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啊，特别是在这个读研占比当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位列全国高校榜首啊。 对。 我们在这个明年的高招节目当中，我们得问问对清华大学这个招办主任啊啊。好，那么这是贾总的答案，咱们问问赵刚老师啊。 因为贾总呢，实际上是站在业内的角度来分析的，因为他是业内专家。我呢，我现在实际上已经移出业内了，实际上在业外的话是 冷眼旁观者啊， 看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里面，这一年的话，实际上两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一个呢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呢，高调宣布然后接收中国高考成绩。 嗯， 第二个呢是就前一段甚嚣尘上炒得非常热的一个谣言，就说现在呢有一些英国的名校拒绝了国内的一些985 211学校的学生申请他们的这个研究生的这阶段的那种学习。 嗯， 那么这两件事呢触动还是蛮大的。 嗯，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一个词特别好，叫高调宣布哈。啊，因为呢，之所以是高调宣布，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留学目的地国家当中，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其实不在少数。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它这个八大院校当中有七大，其实它是接纳中国高考成绩的。而且呢，在18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美国的部分的高校，它也是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但后来你发现，接受中国高考成绩这些学校，大部分其实都是徘徊在全美高校排名百位左右的这样的这些个学校啊，在中国家长有可能在眼里是入不了法眼的。但是英国的这个呢，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罗素集团的这个大学，是名校啊，是伯明翰大学，所以呢在这个业界当中确实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反响。当然了，刚才两位呢和大家去探讨的这些个事情呢，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会仔细的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分析。那么大家呢有问题，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想和两位专家一起来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都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那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啊，这个过去一年当中，贾总手里边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数据啊？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现在喜欢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有变化吗？还是我们传统的那几个主要的这个国家吗？ 嗯，对，我们就用17年的数据来展示给大家看哈。其实目前我们做的统计，有超过460万的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种学术的交流和学习。然后在这些国家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目前看到最受欢迎的排序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德国这几个国家呢，目前占到了这所有人数当中的77%。然后在这些国家当中呢，中国学生愿意选择哪些国家呢？那我们中国学生在读生人数占据榜首的，包括美国呀、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新西兰。那这里边其实他们的占比啊也是蛮有意思的，像美加地区的话基本占比接近30%左右。像整个欧洲大陆地区，英国比较高，大概能够达到20%，但是像法国和德国也就接近10%左右。然后在澳洲地区的话呢，我们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占比澳洲高一点点，35%，新西兰接近28%，然后我们的邻国日本反而是最高的，那高达接近45%的中国留学生占比啊。 对，45%。当天我们去这个了解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也说，如果你这个比较想念自己的家人的话，你就去日本啊，十个里边有4.5%都是咱们中国人啊，你不会觉得这个特别的陌生。那么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数据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依然还是美国啊。虽然我们说今年的这个美国的数据大家会觉得这个比较出乎意料，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增长的放缓的速度确实是太快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刚才跟两位专家也这个沟通了一下，说实际上这是在业界有预期的啊，它是预计到这个情况了。那么既然预计到了，那我们就预估一下明年吧。明年还是会继续这个状态吗？赵总您怎么看？ 像贾总之前也我们也私下也通过气儿，然后我确实觉得目前这个趋势的话实际上是在走低。而且呢就是目前特朗普上台以后的话，整个我们说反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那美国这种态势的话，恐怕他要保持目前的这样一种政策，这样看来的话，到明年的话，很有可能比现在还会加剧这样的矛盾。 嗯， 所以我个人呢，对明年的美国留学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点担忧。 嗯，还是会有担忧。那贾总，因为现在正好是在美国的这个申请季当中啊，那么竞争的态势，那如果按照他这个刚才赵总的这个分析， 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了。 对，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是它已经是连续两年了。其实我们按年份来看的话，是2015到2016的入学这一年，到2016-2017这一年的时候是它第一次出现下降，然后从2016-2017、2017-2018的时候，这是它第二次。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下降幅度呢，也很有意思的是，不管是本科新生还是研究生新生，是两个双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有业内做过一些分析，那个取决于今年的整体的这个外部的一些环境，那同时还有一些你刚才提到的竞争。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也会影响到学生？就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体美国去年一年的这个我们说常青藤院校的录取率来看的话，基本上都在10%以下啊。而中国学生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名校情节的，那这种人数减少、录取加剧等等，会一定会影响这个学生对于美国的选择。那同时还有一个信息是其实跟签证相关联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美国政府有颁发过相应的一些指令，比如说他把很多的这个特殊专业的这个签证有效期缩短了，从之前的最长的5年缩短为现在的1年。那都包含什么专业呢？比如说一些科技、航空、信息技术类的。在颁布的相应指令当中也明确列出了这是一些相应的危险性或有关泄露的这个信息的专业，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影响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些学生的心理。 但是从今年总体的一个调查数据来讲，虽然这个申请的人数它是下降的，但是在某些专业上实际上它的这个申请的人数是激增的。 对，虽然总数是这样的话，但我们会发现结构有一个特别大的调整。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美国这个注册的学生当中啊，排名靠前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 STEAM 这个专业方向，这几个专业。那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是，就是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一个专业方向的这个人数增幅超高，达到多少呢？接近11%。其他的像我们说这个别的专业，人文类专业、商科类的这类的专业，增幅只有2%到3%，只有这一个专业的增幅是特别大的。所以它在结构上会对所有学生的专业分布有一些改变。 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和两位专家的共同探讨到这儿啊。刚刚我们只是说到了这个美国的留学啊，政策趋紧，而且呢，相关的申请的热门的专业的这个人数啊，特别是 STEAM 相关的这个专业的人数是激增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明年我们在做美国申请的时候啊，至少这些专业的竞争那就会更加的激烈了。好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周五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今天呢，我们要和留学专家、国际教育专家一起来盘点一下2018年的留学市场。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北京时间18:04，欢迎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和您共同来盘点一下2018年的留学市场。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启德教育北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贾红岩，还有国际教育专家赵刚老师。我们呢刚刚呢和大家分析的是关于美国的这个留学市场啊，给大家也做了一个预判。2019年啊，应该说政策会逐渐的趋紧，申请的人数有可能还会出现下滑啊，但是相关的热门的专业的申请的人数，按照今年的趋势来讲，应该还是有一个上浮的。因此呢，这些专业大家在申请的时候要特别做好考虑。那么除了美国之外啊，我们刚才赵刚老师也讲了，2018年其实英国留学呢也有一大变化，而且呢是，这个大学是高调宣布啊，我们是接受中国的高考的成绩了。那么赵刚老师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解读啊，为什么会这么高调的宣布，而且是这么大牌的学校啊，来说我们会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而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英国的名牌院校啊宣布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 主持人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代表了现在英国留学的一个重大的趋势。 嗯， 因为呢，因为之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英国跟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美国呢，这个市场的话已经相对成熟，就是他在美国就读的高中生，或者说中学生，然后本科生、研究生，基本上趋于平衡。但是英国这边的话，实际上是严重的不平衡。也就是在这个市场的话，实际上绝大多数还是读研究生的。 嗯、 那么这个刚才说到的，就是很有意思的是，大概两周之前，我还和伯明翰大学的他的应该是他的国际办公室主任通了一个电话。当时的话，当然我们是探讨其他方面的业务，我也提到我说您这个举措的话，确实在业内的话激起千层浪。他呢，好像还是非常自豪的说，嗯，我们就想达到这个效果。 嗯， 因为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因为这是恐怕是第一个英国名校正式宣布，那么在中国市场可以接受高考成绩。那就意味着，就他要把招生重点转向本科生。 嗯， 那么之前的话，大家都知道，去英国读本科的话，往往都要读桥梁课程，比如我们有预科，我们可能还有增加一些语言的内容。现在看的话，如果能够直接接受高考的话，这个衔接相对来说要方便很多。那么我们觉得呢，从这点上来看的话，英国留学的话，恐怕也要向低龄化再做进一步的发展。 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英国的这个留学，它是把它当成一个产业去做的哈，特别是在这个研究生阶段啊。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大学，尝这口肉了啊，那咱们预判一下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学及时的跟进？然后除此之外，像这个英国在这个留学市场当中会不会继续发力？因为按照排名来讲，排名第一的永远都是美国，第二是这个英国，他是不是也得要加把劲儿？正好现在这个美国，他这个有一些相关政策上的这个约束， 对， 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啊，快马加鞭啊？ 因为这点上的话，我个人呢实际上是谨慎乐观。 嗯， 因为呢英国人做事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边和很多国家都不太一样，就是他是非常谨慎的。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包括接受高考成绩，包括就是哪个分数段的学生能够进入到他的招生的领域里面，这个的话恐怕还要论证一段时间。 嗯， 那么即使是伯明翰大学做出了高调的这样的反应，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他目前的这套体系就已经很完善了。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反复，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就是大学这个层面发现，学生进入学校以后的程度好像有问题，那么他马上又会收紧，我们说的录取标准 啊， 因为在这点上，大家都知道，就我们以前也听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说法，比如像国际知名的大学，像哈佛啊、耶鲁啊，可能拒绝了一些中国学生，甚至开除了一些中国学生。那么原因是什么？恐怕还是因为这些学生呢，可能他分数很高，但是他不见得能够适应在当地的这个学习环境。 嗯， 所以英国的话也是这样看的， 嗯，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嗯，那么贾总也可以分析一下。未来在这个海外的留学市场当中，对于中国高考成绩的这种认可的程度，会不会是逐渐的放开的一个态势？ 对，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陆陆续续的世界级的顶级名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高考成绩了。刚才其实提到的国家已经包括了像澳洲呀、英国呀、加拿大，然后包括美国等等这些，亚太地区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我们其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学生的利好消息，因为我们参加高考学生的人数每年在增加，像今年2018年的话。935万，比去年又增加了30多万。那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持续增加的过程当中，学生们的压力也会加大。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话，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的话是多维度的选择。 好，那么这个接受高考成绩，那么对于大家来讲就不会是在每年高三的阶段你再去纠结了啊，因为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当中，纠结我是参加国内的高考还是去直接去选择留学啊。那么至少有这样的国家给大家提供了这种政策，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高考的成绩，你就可以同样的去做这个申请了。那么其实制约海外留学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关于学费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听到的风声有一个是确定的，一个是不太确定的。不太确定的，我们听说是加拿大2019年呢要涨学费，就是继续涨学费。然后呢，一个确定的呢，就是法国的大学的留学的注册费用，它是肯定是会上涨的，而且涨幅还不小啊。那么这样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会不会成为一个全球这些个留学目的地国家他们趋同的一个趋势？再有这种上涨的幅度，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学生选择这些国家去留学？贾总。 其实这个费用确实是会影响和左右一个学生甚至一个家庭对于留学目的地的选择。那先说加拿大这个国家哈，事实上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学费都会有一些微涨幅，但事实上不单是加拿大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涨幅，在我们看来并不会影响学生对于整体的这个国家目的地选择。因为我们在说到费用预算的时候，我们最少的费用预算支出也要控制在10万到15万加。那如果是我们再想象一下，一个家庭要支付一个学生完成本科学业甚至研究生学业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支出是在100万元以上的，所以其实这个的影响并不大。再来说一下法国，那法国其实今年非常确定的是在国际留学生注册费这件事情上有了相应的一个增幅，但事实上法国今年在整体留学这个范畴之内的调整非常多，并不止这一项，这一项可能看似会加大了这个学生们的负担和压力，但同时也有非常多利好的消息。比如说今年的法国政府会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概1.4万个奖学金的名额。那这个也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国其实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本身如果我们就读公立院校的话学费就减免了，现在不但学费有减免，还会有1.4万个奖学金的名额供大家来申请，那这个肯定是一个更利好的消息。那同时还有降低的是包括了我们国际学生这个保险费用，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每一年所支付的保险费用都有所降低，这个下降的幅度也接近50%，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同时其实法国在今年整个它的这个申请上包括签证政策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节约材料和减免流程的一些改变，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信息都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对于学生们的一些好的地方。 好，那么是在这个学费的上涨上，加拿大呢是一以贯之的啊，只不过是一个微调。法国呢，它虽然看到了你掏的钱多了，但实际上给予你的这个优惠的政策也变得更加的多起来了啊。那相比较来讲，英国是不是会比较稳定？赵老师， 实际上之前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英国的学费也是每年都会上涨的。因为这里边的话，还要考虑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可能通胀率啊，比如说汇率啊什么这方面。所以呢，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觉得这些调整的话，恐怕还会产生一些影响。刚才贾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数据，就是在“一带一路”国家，那么中国留学生的增长非常快。这个呢是近几年比较少见的一个新趋势。我觉得这个新趋势意味着什么？就是我觉得这里边恐怕有一个刚才主持人可能也暗含的一个点，就是目前的整个的留学趋势的话，已经从贵族化转到我们所说中产化。现在呢， 我觉得会逐渐 就平民化，是吧？ 我们所说的叫大众化。 哦，大众化。 哎，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就不同的阶层的话，他对于留学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 是。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学费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 那么我听说的，比如说我们要去乌克兰或者俄罗斯这种“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留学的话，那费用会节省很多。 是的。 而且像这样的国家，艺术设计这种专业非常好。 对，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几乎都是艺术殿堂。 对， 那么我们在那边学习的话，可能收获也可能比欧美会更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是一个留学的现在看来的话是一个新的走向。 对，然后其实还包括像东南亚的一些个国家，是吧，贾总？ 对的。 关于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吗？ 一带一路沿线今年应该说是变化特别大的，因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很多哈。那我们最先说到其实是德国，德国其实今年在很多学校的这个申请以及录取要求上都有所提升，而且在整个申请之前的 RPS 审核上，其实对材料以及在补充上要求的实现性也提高了。但是就在这种变高的情况下，并没有学生对于德国申请的这个热度的减少。那我们现在中国学生在德国学生的人数基本上在超过了3.5万，而且包括他的很多的这种热门专业，像工科类的、工程类的、电气工程这些方向，其实都会受到学生的欢迎。本身也是跟他是一个工业强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其次，刚才我们有提到法国也是一个沿线的，也特别这个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国家。包括其实我们跟中国和法国的这个相关的政府的政策其实非常利好。以最新的这个我们签订的相应的两国这个学生交流人数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在2020年的时候预计要突破5万人，现在是接近3万人左右。所以想象一下，在2年之内，我们接近要输送给法国差不多20000个留学生，这也是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尤其法国，它还有特别吸引人的一些艺术类的专业方向。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包括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荷兰和瑞士。那我们也特别想强调一下俄罗斯，是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世界杯热嘛，俄罗斯非常火。然后在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对俄罗斯的了解也比以前增加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可选外语当中也有包括了俄语啊，现在又增加了西语和法语。包括我们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之间也达成了协议，预计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双边交流的人员要突破10万人。其实这个也都是特别利好的消息。包括我们自己内部数据统计，其实今年去俄罗斯的学生特别多， 还挺多的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突破你原有的英语啊，大部分都是你要单独再去学另外的一门语言啊。我们从这个个人发展来讲的话，多掌握一门语言总归不是坏事啊。但是从它这个准备周期来讲，是不是就会变长？这个会不会影响学生选择这些沿线的国家？ 对，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我特别认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多掌握一门语言本身确实是优势，因为我们一带一路国家更多的是增加和这些国家的商贸往来，而增加商贸往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无形当中会提供非常多的就业岗位啊。以现在的比如说像很多国家为例，我们中国的非常多的集团，像我们说的华为呀，或者我们说的那种腾讯，它其实在非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那这个其实为了这些就业机会，我们的学生也要去提升自己。那回过来往回推再说，整个申请过程当中势必会增加这样的一个跟你申英语系国家不一样的，你要有小语种方向的学习。举个例子，这个周期当然并不是说很长哈，尤其像现在我们的小语种培训的课程当中，非常多高中的学生就来在我们这儿进行小语种相应的培训了。这个当然跟国家的这个引导也是有关联的。那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说，对，有小语种要求的国家，无论其实在你前期的申请过程当中，还是在后期的签证过程当中都有影响。那举个例子，像韩国，那之前我们在申请韩国的这个签证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语言成绩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如果我们申请韩国的这个语言类签证或者是本科签证或研究生签证，都会要求不同成绩的语言的成绩的提交，所以他一定会要求我们的学生在中国就具备相应的基础。但是我们反过来想这件事情，也是 也是对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是要用小语种去学习它的相应的课程的，如果我们前期的语言基础越好，对于我们后来去适应当地的学习和生活是又有好处的，对我们完成学业其实是一个保障。 是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留学面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2018年的留学市场，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 独家追踪挖掘，人无我有，角度与众不同。 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迅速反应，高效能采编播直击现场。 主持人，我现在在市教委高招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么马上。 权威、及时、精准、犀利，切中家长教育关切核心。 教育面对面提供了真实、可信、及时、有效的教育信息。 每年365个日与夜的坚守。激情扎实创新与教育改革共舞。2019年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至周日每晚5:30，教育面对面，千淬百炼，常听常新。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我们和您继续来盘点2018年的留学市场。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就业的问题，留学生就是海归就业的问题啊。那么从今年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海归回国就业，哪些这个专业会更加的热门？赵刚老师有没有分析？ 实际上这几年呢，就是随着商科呢可能逐渐相对来说可能它的作用的话不是那么凸显，那么我们发现了有些别的一些专业的话可能陆陆续续的可能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尤其是呢艺术设计这种专业。那么这类专业的话其实在整个留学圈里的话算是比较火的专业了，而且它本身的辐射范围比较大，适应性也比较强，所以学艺术设计的人也经常可以进入到我们所说的营销这个圈子。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在这方面的话恐怕是一个新的热点。 那么在这个专业的选择上肯定是和他未来的就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今年这个专业的选择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吗，贾总？ 在专业的选择，就业的专业选择上，其实如果从人数和数据上分析来看的话，首先压力肯定是变大了哈，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出国人数突破60万，回国人数其实在今年已经突破了48万，每一年这个回国人数的增幅都在10%。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在48万当中和我们这个出国读书的这个专业分布有极大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不管你去哪个国家，我们总合计起来的话，大概我们的商科占比接近60%，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48万的回国人当中有60%都是商科类的，所以商科类呢现在依旧还是我们在求职和就业找工作的过程当中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分支方向。那其次我们再来往下看，再看的话，那除了商科之外，我们排序在第二的是我们的理工科类方向啊。那这一类的学生其实反而并没有像商科压力那么大，因为占比已经逐渐在降低了，而他们其实本身自己的这个工科类的，其实很多学生就读的这个从他申请的时候难度不高，到他毕业之后学校的排名很靠前，所以他在回过来找工作其实是有优势的。那还有一些分支方向，像我们说的这种人文社科类专业，其实在前两年的申请当中就已经占比比较多，这两年回国人数也很高，他们都投身在像我们一些社会学、传媒学，甚至包括法学和医学这些领域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个学科和专业的分布。至于说到底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还是会跟我们每年的申请相关联，因为从我们现在的申请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个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多变化到什么样的细节？比如说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说这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息息相关，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就业的发展方向和申请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趋于一致的。 那么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比如说未来我们在做这个留学申请，特别在2019年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多的将目光锁定在一些什么样的专业上，既避免了这种激烈的竞争，同时呢还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前景，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张老师， 实际上这点上，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还是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呢，就是学生的这个情况呢差别比较大，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里边实际上更关键的一点，恐怕还不完全是专业问题，关键的问题可能还是态度问题，或者说或者是一个思想准备的问题，因为现在呢，留学呢更趋于我们所说的这种理性化，那么这点上呢，实际上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可能已经摆脱了过去几年这种大波轰的这种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学生， 特别是家长在很多的这个招生会上的话都发表了很多的这种非常尖锐的这样的观点。那么说他恐怕可能首先要提到，就是说你出去以后，学生出去以后能不能毕业，然后毕业以后能大概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有没有实习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的话已经决定了，就是未来的话学生这种走向可能会更趋于他内心那种呼声，而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上一忽悠可能我就跟着走了。 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家长会越来越尊重孩子的想法， 对 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其实是最重要的啊。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2019年，这个留学市场当中有一些什么样这个让人欣喜的一些个变化，更加有利于我们这个海外留学生去做申请的一些个变化，贾总？ 就变化上来说的话，比较利好的，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美国，我们其实说，在它整个申请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提到了，虽然竞争是激烈的，但是我们学生的申请是越来越多元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衔接课程、桥梁课程和预科课程，其实可以提供给学生。包括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利好的消息，是比如说像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有开设自己的线上的硕士的课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学生在真正选择授课的方式上也比以前更加的多元化，所以多元化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消息。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英国呀、澳洲呀、包括新西兰，那像这些国家它其实在鼓励学生的同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签证政策。那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国家在整个毕业之后给学生颁发的一个签证上的一些吸引的一些政策利好消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新西兰这边，如果你是硕士以上学历的话，可以直接申请1到2年的工签。那如果更高一点的学历，如果你是博士学历的话，可以直接申请到差不多5年以上的工签。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工签，还可以解决配偶呀或子女的相应的签证以及求学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这些方向的一些保障啊。然后再来说我们说的这个整个欧洲地区的话，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特殊的国家有特殊的这种优势的专业，还有利好的消息。那包括我们也知道像西班牙呀还有像瑞士，他们尤其也是在签证或者是在打工方向，尤其是像我们之前说有些国家的这个打工时间一周只能控制在10个小时，那现在有些国家的这个打工时间是可以提升到16个小时，16个小时就意味着说我们一周16个小时，一天其实8个小时，差不多有半天的时间你是可以用来工作的，那这样也有利于雇主其实去选择我们的这个毕业生。 好，其实每年的留学市场都会发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其实呢万变不离其宗，不管是哪个国家，其实它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啊，你只要有绝对的这个实力啊，其实你不管去选择哪个的话，实际上都会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其实我感觉适合自己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两位嘉宾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盘点到这儿，展望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节目也就是这样了，提前先祝愿两位嘉宾新年快乐吧，谢谢你们啊，也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年当中陪伴着我们教育面对面，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多多做客教育面对面，带给我们更多的留学方面的信息，谢谢你们。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段的留学面对面呢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稍后呢我们带给各位的是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了。那么在今年的新年3天小长假当中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教育面对面呢在本周举办了新高考论坛和人才培养的这个论坛，我们在这场论坛当中有太多的精彩的发言，在今年的新年小长假假期当中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好了，这个时间段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

众所周知，《易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天道、地道、人道。《易经》的主旨就是观天道，以立人道。《易经》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儒家发展出《易经》的义理派，也就是思想与哲学；道家则更多保留了《易经》的象数应用。那么，义理之中阐明了哪些处世之道？象数又是如何去预测未来、探寻宇宙奥秘的呢？精彩推荐《易经》。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笑之；天垂象，见其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是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犹赞于神明而生师，参天两地而以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刚刚您听到的是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老师的精彩诵读，接下来请傅佩荣教授为大家做精彩讲述。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易经》的启示。我们首先要知道，在《易经》的《系辞传》里面反复提到一个观念，叫做忧患易识。古代的人呢，他还没有受什么样的教育的机会，他所能考虑的是什么？利害关系，对我有利我就做，对我有害我就不做。的确，你不能怪老百姓啊，因为他不了解为什么我应该守信用啊。所以《易经》呢，它的这个义理部分呢，就是要告诉你，你要从利害转向道义方面的思考。还有在周文王的时候，因为商纣王太坏了，所以后面周文王他就有忧患意识，说天下那么乱，老百姓怎么办呢？所以《易经》里面的卦辞爻辞啊，很多地方都提醒人说有危险呢，要小心呢，不要出现进一步的问题啊。你如果警惕的话，就可以避开灾难了。这样的话，在这一方面，我们通通称作义理，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我们如果讲做人处事的道理啊，在《易经》里面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居安思危，今天很平安很愉快，但一定要想到危险的情况、危险的时候可能会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母亲常常告诉我们，赚的钱呢、要省三成，赚十块要节省三块钱，存起来。那省不到三块怎么办？那至少省两块吧。你总是要节省，要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灾难发生。把《易经》里面居安思危的道理用出来，中国人永保富强康乐。为什么？你知道居安思危啊。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是一代一代相传啊，都有类似的智慧。那再进一步的话呢，是另外四个字，乐天之命。什么叫做天？什么叫做命？天代表大势所趋，譬如说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如何，这是大势所趋，不是你或他任何个人可以改变的，这叫做天。那命呢？命是个人的遭遇，不管大事好不好，你个人的遭遇可以不一样。比如我们有时候看到股票跌了，哎，还是有人赚钱啊。有时候股票涨呢，还是有人赔钱啊。涨跌这叫做天，个人赚赔叫做命。所以你要乐天。为什么？要以正向的积极的态度对待大势所趋。 但你个人的遭遇啊，就要自己负责，要知命，了解自己的个性，好好加以修炼，在智慧、在能力、在德行方面呢，好好修养自己，这叫做知命。所以我们学易经呢，有很多教训啊，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圣德。我个人特别喜欢这句话。什么叫做日新呢？日日更新。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念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要不一样。这不一样是心越来越好。在易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建议。中国的易经研究了就分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专门研究易理，把道理说清楚说透彻，一再地强调这个道理的重要。比如说明朝末年一位学者王传山，他写一本书叫做《读通鉴论》，这一本很重要的书。他把司马光所写的《资治通鉴》啊，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整个念透了，然后写《读通鉴论》1000多页。然后呢，为什么我被这本书所吸引？因为他写着写着很喜欢用易经里面的一句话来说明历史上某一个重要的事件。我发现他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解卦里面有一个爻的说法，叫做富且沉，自寇至。一个人啊，背上背的东西也坐在车上，这时候强盗就会来抢他。背东西是一般小人的事，或是仆从的事，坐车上是君子才有车坐啊。那小人抢了君子的车，坐上了车，但他的习惯没改，还是背了东西，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正人君子，车恐怕是抢来的。这个时候强盗就会来对付你。王传山就一再用这几个字，富且沉，自寇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从魏晋时代开始一路下来，五代十国多少帝王都是用这句话可以描写，我用不当手段取得了这个位置，那别人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我，一个一个交换，就是这个意思。名不正言不顺啊，所以后面就乱了套了。这就是对我们在易理上很好的启发。你如果懂得这些关键的概念，你遇到任何状况，你在什么位置上该怎么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正确的路何在。另外一派是象数派。象数就是第一个，象就是卦象，易经有64卦，64个卦象。我们只强调一个问题，易经真的可以占卦吗？占卦真的有效吗？我们就要回到尚书洪范篇。尚书洪范篇我个人认为是尚书里面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的材料何处来的呢？就是当周武王革命成功杀了商纣，他知道自己啊要治理整个天下不容易，因为你本来是西边的诸侯，商朝统治了600年，你周朝上来怎么统治呢？他立刻拜访箕子，箕子就是我们谈过商纣王的叔叔，古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请教他说，上天照顾这些百姓怎么治理才好呢？请你告诉我，为百姓着想，不要计较商朝周朝这些了。箕子很好，就跟他讲，当初大禹治理洪水之后呢，上天就给了大禹洪范九畴，有9个大的纲领，大的范围。他就跟他讲内容，九畴里面第7个叫做箕夷。什么叫做箕夷呢？有疑惑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了解去解决这个疑惑。一个人当天子，他有重大的疑惑的时候呢，他要考虑5方面。第一个，自己想清楚，你在那个位置上看到全局应该怎么选择，你自己要想清楚。第二个，找相关的大臣商量，是内政、外交、教育还是国防呢？相关的部会的负责人、大臣，他有专业的了解，跟他商量。第三个，问问老百姓的意见。古代说问老百姓的意见比较容易，因为他国家跟现在完全不能比啊，顶多现在2-3个省而已，所以他可以问问老百姓的意见。这三个属于人的方面的考虑。第四个，要杀一只乌龟进行什么占卜的事情。第五个，要用丝草来占，根据易经来做占卦。所以这是古代的帝王在做决策的时候5种考虑，前面3种是人算， 后面两种是天算，因为我们流传一句话叫人算可能不如天算啊。为什么？人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跟现在的条件去判断，但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算得好好的，算无一策，将来呢，说不定过一两个月情况完全不一样，出乎你意料之外了，那怎么办？这时候就要诉诸于什么占筮这样的活动。那用龟卜的话呢，有点风险。我们今天留下来的甲骨文啊，就是古代的用龟卜来做占筮的时候留下的资料嘛。那么比如说你要占筮的杀只乌龟，用龟的腹部它是平的，你上面就刻字，正好中间有线，比如说我左边刻要打仗如何如何，右边刻不要打仗如何如何，就是两个选择，要跟不要，然后放在火上烤，看哪边先裂开，哪边裂开就代表上天的意思。所以这个有时候可以动手脚啊，比如说我负责去刻字的，看看上面的领导是不是想打仗，他好像很想打仗，那我这边就刻用力一点，你刻用力一点，照常理来说火比较容易把它爆裂开来嘛，所以这里面有点点动手脚的空间。但是易经的占筮用筮草，在河南现在还有筮草，从根到茎都一样粗细的，那在古代被认为是天生神物啊，很神妙的一种植物啊，可以用这个筮草来占。根据易经的说法，用50根筮草来占，这里用的是49根。那这个占法有个特色，就是不能让你人意去操纵，所有的占筮都是不能用人意来操纵。人意来操纵的话，那算什么呢？变成是你想什么结果你就先定了，好，你何必占呢？你不用自欺欺人呢。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原理。那这个占筮为什么有效呢？我们就要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了。 易经发展至今，不仅在中国，在东方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推崇。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将易经的占筮融入到对心电感应和共识性原理的研究中。那么什么是心电感应和共识性原理呢？它们和易经又有着怎样的共同之处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本来是研究心电感应，心电感应都是同时发生的事，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有某种感应，这个在中国古代的材料里面是有的。曾参非常孝顺，孔子学了那么久，有了学问，要找机会做官造福百姓，但是做官需要别人找你啊，哎，结果这时候家里面来了两个客人，曾母一看，哎呀，这个恐怕是找曾参做官的，但是曾参在田里啊，你派人去找他一个时辰，再回来两个时辰，等于今天四个小时，那别人不等怎么办呢？曾母一急之下呢，就用左手捏右手的膀子用力一捏，曾参在田里面呢，他的右手不知道为什么，哎呀，手好痛啊，一定是妈妈叫我回家，赶快跑回家，一进门说，母亲啊，是不是你让我回来，我的手好痛啊。母亲说，是啊，为了让你回来我的手也好痛啊。我们说这是母子连心，这样的资料能流传下来，其实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心理学家看起来非常普遍，叫做心电感应。人类千万不要以为说理性是唯一的标准啊，我们要知道人类有很多本能啊，因为你文化的发展都失去了。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探索频道，他介绍说一只乌龟被毒蛇咬了，咬了之后这只乌龟啊就跑到山上去找解药啊，把自己治好了。你看一只乌龟都有这种求生本能，代表生物有求生本能。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老祖先在还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在原始的洪荒社会里面生活，请问他没有这种本能吗？他能不能够看到外界的情况，知道说这对我有益，那对我有害？理论上是可以的，乌龟尚且可以，何况人呢？但是人类这种原始的本能啊，对于外物跟自己的关系的直接感应的能力啊，却因为你发明的文字，开始建构一个文字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慢慢疏远了，以至于到最后你已经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本能了。而我们的伏羲氏就把这样的本能透过易经的八卦 六十四卦的建构，占卦的方法保存下来，使这样的本能也能够得以流传下来。这是我们易经方面值得去肯定的一个重要的成就。西方心理学家荣格的研究最后就提出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呢叫做共识性原理。什么叫共识呢？共识就是同时。平常我们的思维呢都是根据历史的方式惯时性，过去现在未来一步一步单线的思考方式。我们说哎呀，今天这个人有一个好的报应，他过去做了好事，今天有好报，他今天如果做这个事，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好报，我们这样讲嘛，很合理啊，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有因啊，事出有因，你今天种这个因，将来结这个果，这叫做单线思考。这个思考一定要考虑，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只有这样的思考模式。我们学易经，它的占卦有效，就因为它加了一个方式，叫做共识性原理，同时发生的事有内在的关联。这正好是从心念感应转出来的。不要忘记，荣格这位心理学家深刻的研究了易经，他在教学过程也用易经教学生，还教学生占卦呢，有各种资料，我们都觉得很有趣啊。说明什么？荣格他能够提出共识性原理是有他的研究做基础的。那么你把共识性原理转换成一般的语言来说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有意义的偶然。我们平常听到偶然这两个字啊，都会觉得哎呀，碰运气啊，碰巧啊，怎么样的。不是的，天下没有真正偶然的事，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原因而已。我们看西方人写企业管理也提到一句话，魔鬼藏在细节里面，也是一样的意思啊。你要注意细节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发生这个事情与我无关，那个事情与我无关，我正在烦恼我的事。你正在烦恼的事情跟那些身边发生的细节有一定的关系，只是你疏忽了，往往到事后呢才发现说，早知道我应该去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易经的占卦为什么准确，因为它符合心理学心念感应的原理，尤其是有了共识性原理，找到有意义的偶然，在惯时性思维还有共识性思维，那这种思维呢是我们也应该去考虑的。 易经的另一流派是象数派。易经的象数之学并非只是所谓的算命和迷信，而是打开易经神奇大门的钥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易经当中的象数之学？古代圣贤们给出了很多的建议。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就是很多人谈到易经的占卦，就会强调荀子一句话，象为易者不占，听起来好像是很有权威的话，真正懂得易经人不占卦的。事实上你要懂荀子这句话，就要回到原文。这句话呢出在荀子大略编里面，一说讲三句话，不是只有一句话。荀子说，象为师者不说，象为易者不占，象为理者不象，这三句话要同时了解，不能断章取义。什么叫做善为师者不说呢？真正懂诗经的人呢、他不去解说诗经。为什么？诗经是一种情感真诚的表达，你可以自己读诗经去吟咏一番，去体验自己真诚的情感跟它如何呼应。你上课讲诗经啊，必须正经八百的，然后讲一些理论啊，讲这个结构如何如何，完全不能有情感的表达。所以他才会说，真正懂诗经的人呢，他不去讨论，不去解说那个诗经的意思，你去体会它更重要。我们再看第三个，善为理者不相。相什么意思？相就是当司仪啊，我现在举行什么典礼啊，大家行礼如仪，我在那边喊口号，因为我是司仪嘛，我不能够自己去鞠躬啊。真正的礼的用意啊，要表达恭敬的心，所以你当司仪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到礼仪的细节，恭敬的心完全不能表示，你只能够非常认真严肃的去喊一些礼仪的过程嘛。所以真正懂礼仪的人呢，他宁可保持恭敬的心，进入到礼仪的内在的精神。那在这个时候两句话中间加一句，善为易者不占，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真正懂易经的人呢，要用这个来修养自己，在德行能力智慧上修养。古代的周公治理作乐， 所定的各种官员里面有一个叫做村官大中伯，大中伯主管的什么呢？祭祀，里面就有什么？就有太卜、卜人作为他的公务人员，负责什么？占事，就是政府里面就有这样的官，负责文化、负责宗教方面的事务，里面底下就有个别的官负责祭祀的。所以国家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呢，就要有负责人来负责占卦，占卦之后呢，提供给领导参考。那这是他作为人算天算配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所以古代有这样的专门的公务人员，你怎么可以说上位一直不沾，好像他们这些人懂易经都不要沾呢？他也是一个专业能力啊，并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说完全看易经怎么沾来决定。三种是靠人的谋略、人的思考，但是人的谋略有时候有限制啊，所以你才要为了怕未来有什么闪失，因为国家大事太重要了，就要有两种啊，谋及卜事、归卜跟这个占事，那这一来就万无一失了。所以荀子的话可供参考，但不必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原理。另外呢，古代对于易经的教育啊，也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孔子在《礼记·经解》里面说，一个社会如果有易经的教育，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四个字，学尽经为易教也。什么意思呢？学了易经之后心情就比较稳定了，因为你很多事情呢都有一定的把握，不过你要保持单纯平静的心，然后占事之后呢要能够深入到细节，经常去思考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许多事情的发展可能如何。但它可能有个缺点，贼，贼这个字，贼这个字不是小偷哦，而是说变成有点疑神疑鬼，变成反而妨碍你日常生活理性的生活。所以你一方面要竭尽精微，但是不要有这个疑神疑鬼的心态，也就是什么患得患失啊，这个不应该有。所以我们这次谈到有关易经的启示啊，在易理在相术方面呢，都可以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材料去做思考。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经典资源库共同合作的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欢迎您继续收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